这是庄世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33首诗：秋日登吴宫台上思远眺。刘长卿。 秋日登吴宫台上思远眺。刘长卿。古代有龙虎，秋日望向心，也是人来写英雄水结清，夕阳依旧泪，行客满空林。酒店南雕塑，点江东几点。 完。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